好翅膀，人们如春落寞，而你纤细善良，这能让你为了我比不上。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8月11日至8月13日省钱聚会重磅来袭，现金20倍翻，众多家电大礼买就送。地址海淀区阜成路68号，咨询热线88127957。 匠心同行，共赴荣耀。广汽传祺现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公园，即将盛大开业。详询北京长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话89368777，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8月8日，涿州市市长陈宇一行赶赴本市拒马河、小清河等几处河道，现场督导检查河道垃圾清理治理情况。市领导李庆杰、马东来、陈俊陪同检查。陈宇指出，开展河道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是关系国计民生、改变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下一步工作中，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主动作为，一方面继续完善垃圾处理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遏制随意向河道内倾倒垃圾的违法行为，把河道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指定垃圾倾倒地点，规划设计建筑垃圾处理厂，从源头上疏导管控，净化环境。同时，宣传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让每位市民都参与到保护河道、爱护环境的行动中来，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打造幸福涿州做出积极贡献。据涿州电视台记者报道，近日中国城市电视台旅游产业实战峰会暨全国百家电视台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活动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隆重举行，来自全国百余家的优秀城市电视台代表齐聚在这里，共谋改革发展大计，共画电视行业新征途。相关单位和机构代表围绕广电改革、广电全媒体营销、旅游节目制作营销、广电与旅游景点的线上线下合作等方面做主旨演讲和交流发言。为了加快松林店镇气带煤工程进度及深化各村重点工作，8月8日，涿州市松林店镇在完成管道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壁挂炉的安装工程。松林店镇相关负责人积极筹备，前往工作现场了解工作情况，切实有效地保证气带煤工程保质保量、准时完工，以实际行动为民服务。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 新风尚。插播一条最新消息。为提升供热服务水平，确保广大用户的用热权益得到保障，8月12日上午8点30分，京热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将会陆续到地质局、交通局、华北旅三个小区全面开展心贴心、零距离供热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将发放用户服务卡，提供供用热问题咨询、便捷化供暖费缴纳等服务，赠送精美礼品，旨在为广大用户提供更高效的服务。进社区宣传活动将在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每周六上午开展，我台将跟踪报道。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咸咸的，我的心是酸酸的，你的青春涩涩的，我的思念甜甜的，经过的故事咸的，却让结局酸酸的，回忆总是淡淡的，却让伤心浓浓的。你就是爱情的味道，尝过就戒不掉，在我的世界不断的缠绕，从内心到外套。你就是爱情的味道，最甜蜜的毒药，就算你离开仍在我怀抱，从天荒到地老。 心肯虚空万难，